第23集，神秘的货物。 我们得到了要找的东西，我们走吧。 什么？这里可是萨格拉斯之墓，而我们刚刚杀死了这儿的守护者。 那只是一个守卫，还会有其他的恶魔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不必继续深入深渊了。 你不明白，我们得到了权杖，我们也应该得到另一件神器，萨格拉斯之眼。你还记得我之前有过犹豫吗？那是因为我感觉到了两件神器，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我现在确切地知道萨格拉斯之眼在哪里。沿着另一个走廊下去，那是古尔丹找寻的神器，而现在它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 哼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，我不会让我的人跟着你去送死。 可怜的东西，我只用一个意念就可以摧毁你。跟我去找萨格拉斯之眼，或者 什么？来吧，你就在这儿杀了我们，然后独自去找萨格拉斯之眼，被恶魔杀死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无论哪种方式都是死。 芬瑞斯很有把握，这个死亡骑士是在虚张声势。芬瑞斯坚持自己的决定，拉格诺克也许会一怒之下杀死他们，但无论如何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萨格拉斯之眼的守卫接着一定会杀死拉格诺克。拉格诺克举起双手，一瞬间芬瑞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但接着死亡骑士退缩了，他毕竟是在吓唬人。 你真是个傻瓜。 也许吧，但我们是活着的傻瓜，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 芬瑞斯转过身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氏族的其他成员跟着他，塔加尔和他的兽人也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芬瑞斯注意到拉格诺克再次加入了队伍，他才略感满意。当兽人们的船再次抵达陆地时，黑龙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们，并且迅速将他们带回了诅咒之地，回到了血魔和其他人中间。芬瑞斯从龙背上滑了下来，双脚稳稳地落在裂开的地面上，撞见了正匆匆赶过来的血魔。 你们拿到了吗？ 是的，拿到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？ 很好，现在我们得赶紧通过传送门回去。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，艾泽拉斯对我们不再重要了，我们将把这个世界留给人类和他们的盟友，这是个不错的解脱。 芬瑞斯刚要询问更多的细节，但是一阵隆隆的巨大响声打断了他。他向远处望去，看到几辆大车驶入山谷，每辆车都有一个兽人在指引。他想起在黑石山时死亡之翼与血魔的对话，他意识到那些肯定是死亡之翼要求他们允许通过传送门的货物。他很好奇，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重要，以至于黑龙想要把它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去，但他估计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。另一个兽人比芬瑞斯更好奇，他尝试走进其中一辆推车，芬瑞斯甚至还没来得及向他大喊示警，一道黑暗的身影就从天而降。那个兽人捂着脸尖叫着摔倒在地，血从他的手指间滴落下来。将兽人们驮到这儿来的那些黑龙现在飞上了天空，正在保护货物，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来不及等到兽人完全从他们身上下来。 退后，离车子远点儿。 血魔！ 这时一个声音从山谷传来，芬瑞斯听出来了，这种声音只可能来自战歌氏族的首领。虽然才走到山谷的中途，但他们已经清楚地听到了格罗马什地狱咆哮的声音，显然他们已经与在守望堡骚扰联盟军队的部队会合了，正在一起往黑暗之门走。 血魔， 是你把这些龙带来的吗？ 是的，黑龙是我们的新盟友。 盟友？这一个会飞的蠢货差点撞到我的脑袋，对你这些长翅膀的朋友做点什么吧，在他们引起恐慌或者把我们全部杀死之前。 死亡之翼，我向你发誓，我会保护好这些车辆和上面的货物，请把你的龙召唤回山谷的边缘去。 没有这些龙在我的头顶上飞，确实要好多了。 芬瑞斯没有在这些移动的、滑行的黑龙身影中找出死亡之翼，但这些黑龙已经调转了方向，沿着环绕山谷的悬崖找地方栖息下来。格罗马什哼了一声，向他们走了过来。他对芬瑞斯点了点头，作为回应，芬瑞斯也点了点头。他们两个一直都相处得很融洽。芬瑞斯认为格罗马什是部落里最优秀的首领之一，是一位出色的战士。 你们有没有拿到你们要找的东西？ 拿到了。 那些车里是什么？ 货物。 我以为我们要拿回来的只是那些宝物。 计划有一些变化，不需要担心格罗马什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任何人在得到我的允许之前都不准靠近这些车辆。 这些车辆每辆都由坚固的木梁制成，周围的挡板很高，上面被厚厚的防水布遮盖得严严实实。芬瑞斯只能从防水布摆动的样子看出每辆车都装得满满的，但是装的什么却辨认不出来。听到血魔说这些话，几个兽人非常震惊地抬眼张望，有两个已经靠近了后排车辆的兽人急忙退了回去。芬瑞斯耸耸肩，他的任务完成了。如果血魔想要玩别的游戏，那是他和奈奥祖之间的事。 我们多久能过去？ 我需要你们氏族派一些人留守保护传送门，但时间不会太长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和其他人现在就可以过去。塔加尔，你也是。我需要一些噬骨氏族的兽人。 那我们呢？ 当格罗马什在问血魔时，芬瑞斯转身离开了。他并不关心战歌氏族该如何安排。他通知他的副手马尔格林风暴之手，两人一起挑选了12个兽人，由马尔格林指挥，留下来断后。兽人们没有异议，他们属于雷神氏族，按照要求为部落效力。芬瑞斯带着雷神氏族的其他兽人穿过山谷，靠近新建成的高高耸立的黑暗之门，那些盖得严严实实的车辆就在他们前面。芬瑞斯看到几个死亡骑士离开了分布在山谷周围的军队，守在那些神秘的车辆旁边，血魔也在那里，靠近队列的前面。芬瑞斯听见塔加尔正对着他的噬骨氏族兽人大吼大叫，试图把他们分开。这群残暴的兽人吼叫着，他们得到了可以参战的承诺。 碾碎他们！ 噬骨氏族的兽人兴高采烈地欢呼道。从芬瑞斯听到的讨论来看，整个战歌氏族也都会留下来，传送门将得到充分的保护。芬瑞斯从内心中认为自己应该留下来，但同时又感到非常疲倦，渴望回家。也许过段时间他就会带着新的兽人回来，替换那些驻扎在这里的人。芬瑞斯迫不及待地走上斜坡，面对着黑暗之门，传送门中奇怪的涟漪般的能量令他紧张。他感到困扰的是，那么小的一个东西，小到他可以轻松地绕着传送门走上一圈，小到甚至还没有构成他的粗石柱宽，却能够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。芬瑞斯一直怀疑传送门会莫名其妙地失效崩溃，将任何被困在其中的人撕碎。这个想法使他加快了步伐，跑着穿了过去。 他感觉到了一阵奇怪的不和谐，离开德拉诺时也有这种感觉，仿佛他的身体被移动了很长的距离。一阵寒冷的刺痛穿透了皮肤，眼前掠过一道转瞬即逝的闪光，接着他所凝视的前景又变成了德拉诺那熟悉的红色天空。芬瑞斯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，继续向前走，远离传送门。最后他停了下来，等着他氏族的其他人跟上来。在他身后，他看到其他一些氏族成员也在列队前行，血魔带着那些车辆离开了。芬瑞斯已经按照命令完成了任务，现在他只需要等待，直到奈奥祖派给他新的指令。在此之前，雷神氏族的战士们将回到他们的家中。在充满欺骗和阴谋诡计的环境中待了如此之久，他已经受够了。